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杨岳桥。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啊 ！hkpeanut.com 好特别，我系萧若愚。 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草。 夹啦夹啦夹啦，精到后胜，义勇义勇要出战一 同陈小姐。 靓煲王，我哋嘅新鲜生料早已经远近驰名，今晚嚟靓煲王试下我哋嘅脆肉皖鱼双飞闪片，保证你。流晒口水。 姐， 咦，你哋啊？ 我买过，同妈妈好开心，食咗好多嘢，好多嘢。 有事。 我饮咗少少。哇！正啊！ 咪呀，咪呀咪呀，你一只歌听到心痕痕，扭扭条腰，即是真痕痕。随之橄榄肉吞上吞落俾人人，我都有发明斗机扭下几云云，大家开心唔使担心，迟下山都自冧，笑口吟吟吟，今晚吟吟吟吟。 喂，好啦，翻到嚟啦，咁就嗱，咁啊，即係關於打記者嗰單嘢咧，其實就係今日咧，終於就聽到呢一個鄭若華咧就回應啦。嗱，佢點講咧？佢好得意喎，佢就話咧就嗱，第一啦，即係件事就好奇怪啦，好難相信係會發生啦。 咁現實就是什麼，你睇就係發生咗。 睇佢衰樣先，唉，真係就望咧，呢個記者安靜咗落嚟之後咧，就傷勢會好翻咁樣樣。嗱，即係我覺得 受創傷喎，即係佢話個記者。 嗱，即係當然啦，即係佢咁樣講完之後咧，佢依然咧，即係三位司長啦，啊都。包括呢一个特首在内啦，都系唔敢咧就谴责暴力嘅。咁啊嗱，当然 我觉得 咁难得 咯， 咁难得佢谂到呢一个讲法走出嚟咧，我觉得佢都费煞思量嘅，系咪？即系点解会咁样讲咧？我觉得佢都几聪明，佢以为自己好聪明啦，系咪？佢就话件事好奇怪，好难相信会发生。你点样去演绎咧？句说话。 好件事好奇怪，好难相信会发生，咪即系话最好唔好问我咯，讲多嘢真系 件事就好简单嘅啫，即系讲真，即系争在你信唔信啫，系其实就系、 是。喂，但问题客观事实就系有段片， 是 就系个记者 俾人睇咗啦，系啦， 就系咁样。你唔系以为嗰条友真系老林嚟嘅，呢一段系真系摆拍啊嘛，你唔好玩我、大佬。 咁啊，呢個阿林鄭咧就話呢個各處鄉村各處例啊嘛，咁啊即係嗱，如果各處鄉村各處例嘅話咧，即係嗱四川一個鄉村，北京一個鄉村， 香港都一個鄉村， 咁啊應該咧兩地嘅公安嘅處事手法都有啲唔同㗎，係咪？咁但係即係無獨有偶喎、你見到呢位公安咧，即係兩地嘅公安咧，即係都唔係公安啊。發生喺四川嘅，喺兩個村官嚟嘅。 啊，唔好意思，佢係自稱老百姓㗎。 係啦，咪係啦，嗱。无论是村官又好，公安又好，打人的时候言必自称老百姓，即是话呢，无论你是什么官位，无论身在何方，什么村都好，自称老百姓呢是全国一致的共识，是不是？那所以啦， 都唔系，嗱，你要搞清楚一样嘢，呢一件事呢就不是学边度，是学香港的。你唔發現一樣嘢？香港近排最多罪犯，佢哋係咩人啊？休班警，嗰班老百姓，點解佢自稱老百姓呢？咁個原因係在於嗰班係休班警嚟嘛，仆街。 咁佢唔係喎，咁即係而家唔係喎。嗱，你唉，如果你咁樣講嘅話咧，我 好合理喎， 唔知點兜啦。人哋話林鄭佢點講啊？林鄭佢話：你班記者採訪，你係要遵守當地嘅法規。 同埋要入鄉隨俗啊嘛，即係話咧，即係你香港記者喺內地採訪咧，俾人打係當地嘅法規嚟嘅。 咁嗱，你要搞清楚一樣嘢。 嗱法，如果係當地嘅法規嚟嘅，嚟講嘅話咧，咁當其時公安打柒你呢個徐俊銘嘅時候咧，咁其實佢唔係休班警嚟嘅，佢唔係老百姓嚟嘅，呢個係法規嘅行為嚟嘅，即係當其時公安真係執法，係咪？ 各處圈鄉村各處例啊嘛。咁 即係第一，各處鄉村各處例呢樣嘢咧，就已經即係自打嘴巴啦，因為咧。无论身在四川又好，身在北京又好，自称老百姓都是一致的做法。你会不会即是其实会咁巧嘅？咁呢个唔系咁巧，呢个系因为即系呢个国法嚟嘅。打人嘅时候一定要话我系老百姓。好啦，第二就系话咧，连林郑你都讲咗啦，你要入乡随俗啊嘛，呢个当地法律嚟噶嘛，你要守法啊嘛。但好奇怪嘅、其实系。撈記者徐俊銘去影去拍攝採訪嘅時候，你嗰個係咩場合嚟㗎？佢唔係窺探你喎，佢唔係去中南海呢去窺避你，話要裝啲針孔攝錄機呢，然之後偷窺你嗰啲領導人喺度做乜嘢喎？唔係喎，你當其實係採訪緊一個維權律師謝燕益，佢一個叫做係 DQ 佢律師牌照嘅一個聽證會嚟㗎嘛。乜鸠嘢叫听证会啊？听证会也者就其实就系因就系、是、一个公开俾公众，就算嗰个系 DQ 你嗰个律师牌照都好，嗰、那个系同公众话，即系讲你点解咁抵死啊嘛？系咪？你点解咁抵死？冇记者喺度，边个会报道你嗰个维权律师点解咁抵死啊嘛？系咪？你冇人報道，邊個會知佢抵死何在啫？ 唔係大陸嗰啲記者係咁樣噶嘛，佢哋係唔會入去嘅。事後咧，咁你 即係官方文章 係啦， 要你自己炒稿，合法性你炒稿係咪？即係咁樣啊嘛，係咪？即係如果你話即係未得呢一個官方允許嘅話，你自行去採訪，呢、這個就係違法啦，係嘛？ 咁因為驚你到時到後你報嘅嘢同埋大會講嘅嘢完全唔同啊嘛，好合理喎、啊！呢一樣嘢根據大陸嗰、那個、 我都未寫出嚟，你又知我會同你唔同？ 喂，我估 你系咪心里有鬼咧？即系你其实讲真，唔喺你内地官媒嘅记者采访嘅范围里边，有其他国家或者其他境外嘅记者去同你采访，喺未写嗰一刻，你又知道佢嗰样嘢同你唔同， 咪好简单噶？ 因为你自己都作贼心虚嘛。咁呢个系发咩规啫？阿林郑，你讲咩发咩规啫？咩叫做入乡随俗啫？你都摆明知道。喂，內地呢種咁樣嘅村例咁啦，各處鄉村個，即係你話村例，屌你嗰個咩村例啊？嗰、那個係北京法院嘅門前嚟噶，乜鳩嘢叫村例啊？你而家唔係喺咩江門啊，唔係喺啲咩惠州啊，唔係喺啲屌你即係名不經傳嗰啲院仔入邊啊？呢個係北京嘅法院門前啊！喂，你四川啊？哇！你话有即系嗰啲村官走嚟同你道歉啊，你都尚且话佢开明。咁而家你北京系点样啊？ 北京学香港咯， 北京连开明都唔系、啊。 北京其实系学紧香港，呢个系一个事实嚟嘅。点解咧？就系话 N 年 前警 记唔记？唔系休班，其一休班警。第二样嘢，你要谂下，喂 N 年前记唔记得招显聪啊？招显聪喺呢个法院门口嗰度俾人冚两巴啊嘛。咁然后 分裂国家啦，分裂国家。 然后嗰条友仔就好似俾人罚咗千零蚊嘅啫嘛。喂咁啊， 当其时罚佢千零蚊都好开明喎、 啊。系啊。 系嘛？即系咁黐捻线嘅呢个真系，即系，唉，即系我觉得，即系喂，唉，我嗱，你再讲翻啊呢一、這个郑若骅，郑若骅又点解佢话即系难以置信咧？咁啊，佢我未讲完啦，即系嘅嗱，其实佢以为咁样讲好聪明，因为咧佢咁样讲咧系叫做 open to interpretation 嘅，即系话即系嗱，你讲呢一句说话，你觉得成件事好奇怪，好难以置信，第一。你要回应香港人，即是一般人嗰个疑问，系嘛？即系喂，我都觉得好奇怪啊！点解即系香港人会咁样谂啦？系咪？哇！即系光天化日打人都得嘅，真系难以置信、啊。咁但系你听喺中央耳里，其实郑若骅佢嘅苦心其实系顾虑紧啲乜嘢咧？就系、是、话啊，唔系啊，佢咁样讲就系话嗱，即系喂，即系呢、這个 大陸公安打記者係好正常喎、啊，有人咁戇鳩啊，自己走去即係咁天真，自己採訪呢、這個真係好奇怪，真係好難以置信啊！ 唔係應該有另一個傳釋嘅咩？嗰個傳釋其實就係話，喂，即係冇諗到大陸公安咁蠢，光天刮化日喺俾人影住嘅情況之下打記者，要打唔該落後巷打呢、這個先係佢真正想要嘅嘅講法啦，係嘛？ 咁所以咧，即係阿鄭若驊咧。哇！諗咗兩日，終於諗到一個咁樣嘅答案，咁樣樣。 佢睇《破壞之王》啊嘛，《破壞之王》啊，周星馳連鐵砂掌喺人哋面前乾炒兩隻手乾炒牛河啊嘛，跟住黃飛拍鳩佢啊嘛，然後叫阿周星馳入後巷嗰度抄啊嘛，一模一樣嘅狀況。 嚇！咁呢個記協主席咧就係話：，唉，你唔講好過講啊，大佬！即係喂，大佬，即係你一個即係叫咩啊？喂，香港人都即係你話件事好奇怪咁樣樣。喂，你成段片你要好 Q 清楚啦，使用暴力係嘛？你而家咁樣嘅做法，人人都睇到，你係完全唔文明咁樣對待記者，係危害個人安全。咁啊，即係你冇得話你唔清楚，又要調查乜乜物物嘅喎。而且你成段片，即係講真，你係一個 short 落嘅，冇剪接嘅。now 已經傳咗出嚟係冇剪接㗎啦，而且你話佢意圖去搶返自己嘅證件，點樣意圖呢？嗱，嗰陣時其實係扣咗手扣嘅，你扣咗手扣高舉出嚟，然之後你就屈你點樣去搶返證件轉頭，即係你見到呢啲公安呢，即係其實嗰個手法呢，即係都係一致嘅。第一，即係一開始俾人哋質問嘅時候，你就話自己老百姓；第二，佢嘅做法就係屈咗你先，係嘛？即係其實叫賊喊捉賊先。喺四川嗰、那個就揾嗰啲藍絲啊，嗰啲五毛啊，就喺度話就屈你個記者，就話喺度話你個記者侮辱人哋係支那， 嗰度冇藍絲冇。 賣香港啊！ 香港就是、 香港有藍絲，即係咁樣去傳呢啲咁嘅嗰啲邊靈啊！ 一模一樣 嘅，係啊！即係跟住，然之後你大，即係你喺北京嗰個，咪就係咁樣做咯。佢唔會反省嘅，當因為呢個國策嚟噶嘛。即係只要呢個係上行而下效嘅國策嘅話咧，佢哋做嘢當然有底氣嘅。而你大家記唔記得習近平講嗰啲咩説話喺十九大嘅時候，佢講過啊嘛，政治要過硬啊嘛，本領要高強、哦。政治過硬，但係本領高強。你政治過硬，本領好難高強嘅、哦，因為你政治過硬呢樣嘢咧，本身係柒嘢嚟嘅，其實係，即係我唔明白，即係佢點解啲文宣會咁樣寫嘅？ 唔係， 即係你如果你講政治立場要堅定嘅話，你一係咁嘅，你政治要堅實，本領要高強，你都仲可以。你點乜叫政治過硬？過政治所謂過硬也者，就係你一樣過猶不及啊嘛。 唔係呢個意思。 而呢樣嘢你仲要落實嚟香港，你要搵啲人嚟香港，即係喺度宣揚十九大精神，係咪？阿黃志文呢、這個中聯辦黃志文仲喺度大詞嚴嚴喺度講啦，政治要過硬，責任要過硬，係咪？即係嗰個能力要過硬，乜乜過硬，乜乜過硬。喂，大佬啊！ 唔係佢講緊過硬係要做俾人睇嘅，亦即係話俾你聽，即係中國改革開放咗呢差唔多40年啦，大家累積咗一定嘅資本，咁既然係咁嘅話，喂，大家冇必要再卑躬屈膝、軟性咁樣走去處理呢啲咁嘅問題。 即係呢個係制度自信啊嘛！即係如果你政治要過硬嘅話咧，其實好明白啦，即係等個情況就係等於咧，即係呢個七警事件打人之後咧。咁呢一個秃鹰喺內部開會嘅時候就話你哋冇做錯到。當個上司喺內部開會嘅時候會認同呢個做法，你點樣過硬都好，即係喺大陸其實一條天條咋嘛，其實當官啊做公職啊你可以能力唔夠可以做得柒，但係政治唔可以有錯誤啊。 嗯。 係咪？ 係啊。 政治路線不能有錯誤。能力嗰啲嘢就 open to 即係 大家自己決定啦， 即係咁樣樣啫嘛。所以點解即係你其實你一個習近平佢咁樣嘅思維走落嚟，你香港其實都有好多政治過硬嘅現象㗎。 唔係，但問題佢嗰種過硬咧，即係你喺大陸嚟講係好 buy 嘅原因係在於咩咧？因為習近平佢一開始嗰種過硬就係佢以反貪為主，即係掃除政敵啊嘛。咁佢掃除嗰班政敵，咁啱得咁巧又真係佢睇準咗嗰班人民望低啊嘛。咁所以佢先至可以咁樣做咯。咁但係問題，喂佢咁樣過硬完之後，然後再集權，咁 社會入面喂好多藏污納垢嘅嘢，佢冇辦法去到回應嗰陣時，咁佢自然係唔想爆㗎啦嘛。咁所以當你尤其是香港呢啲咁嘅香港傳媒喺汶川十週年就嘗試走去挖返即係當時中國裏面嘅黑暗嘢，而習近平真係冇辦法去到回應嗰陣時，佢嘅過硬處理咪就係打柒個記者囉。呢個係佢唯一嘅做法，而且成個立場，既然你係頒布咗作為十九大精神嗰陣時，咁呢個死命令嚟㗎喇喎。而香港係被納入成為唔知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規劃嘅時候，政治立場都要過硬，呢一樣嘢成為天條嘅話，咁喂嗰對於香港政府嚟講，好難去到做自己嘅回應。 香港表現呢種政治過硬嘅現象，大家去睇到啦。對付異己就全部係過硬嘅，包括許智峯事件啦。同埋而家呢一個即係 其實由 DQ 開始已經係見到㗎啦， 呢一個鄭松泰事件都係啦，雖然大家唔 like 佢係咪，即係同埋就係話你見到其實法律上面都係㗎，咁你唔好想提咁，但係邊個即係吳文遠係咪，吳文遠其實俾人哋告單嘢其實都好牽強㗎，即係都夾硬告㗎，係咪呢個都係政治過硬㗎，即係總之你有位俾佢入嘅話，佢一定入， 咪因 即係戴耀廷係咪叫佢三番四次嘅打壓，去到台灣都要揾人去跟蹤你，然之後去揾你，即係有啲咩錯處啊，然之後捉鳩你啊，喺學校批鬥你啊，呢啲全部係政治過硬嘅表現嚟㗎嘛。其實就係、是、咁，即係但係問題就係話呢種政治過硬行到喺法律上面去，即係你作為一個法律嘅處分去手段嘅時候，喂你親己同埋異己。講標準完全不一喎、 哦。唔係另外一樣嘢係反映到咩呢，你林鄭月娥。 你政治過硬就係變咗法治過遠㗎嘛。 林鄭月娥呢一個政府佢係因為見到全國都過硬處理外內部問題嘅時候，喂佢係冇辦法影響到四川同埋北京，就走去處理呢一班公開喂落你面嘅人嘅問題㗎嘛。咁所以佢咪盡量唔回應呢啲咁嘅嘢囉，喂譴責暴力嘅話，喂，咁下一步人哋就要問你，喂，你有咩 follow up 啊？你係咪應該要見北京市委，喂，同埋呢一個四川汶川嘅鄉委嗰班人，喂，就走去追究呢一班人，喂，起碼係咪應該要罰錢啊？係咪坐兩日監啊？要問呢啲嘢㗎嘛？ 即係佢嗰個心魔咧，就係覺得如果你唔可以咧，即係如果你你譴責咗佢之後咧，你冇可能譴責佢就算嘅，係咪？ 係啊，唔係香港人本身就要求咁樣，個原因就係等於你當日菲律賓挟持人質事件，喂，你曾蔭權啊，佢 譴責咗之後就要追求賠償啦， 係啊，賠償啦。 咁但係講真啦，佢一定唔會咁做啦。嗱，點解會咁樣講？點樣咁樣打咧？即係咁。叫做係即係大無私讓去打柒你咧，一個禮拜內係咪？我相信如果佢有得揀嘅話咧，佢就唔會打嘅。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咧，佢哋自己覺得如果係境外記者，尤其係香港記者入到嚟即係大陸去採訪，而對待你嗰種做法個待遇咧，同大陸記者完全唔同嘅話咧，佢哋嗰個心裏邊係過唔到嘅，即係佢會覺得就係我點解要優待你香港記者啫？我唔會覺得嗰個係我唔會覺得嗰個係普世價值嚟嘅，我唔會覺得嗰個係即係公義嚟嘅。佢只會覺得就係話，大陸人應該同香港人係一樣嘅，係應該視同仁嘅。只要你嚟採訪，你挖我瘡疤，你嚟採訪嗰啲嘢嘅話咧，我就要打柒你，係咪？呢個係兩地平權啊嘛。即係正如就係其實講白啲，打香港記者就係一個國民待遇嚟嘅嘛。 唔係，其實係再講落去打之前咧，喂，咁嗰個記者佢自己本身都做唔少啊嘛，佢喂你見到報道都講過啦，喂，佢係專訪所有維權人士，然後慢慢開始查數，例如你汶川當日香港人嗰啲線夫去咗邊一度啊嘛，喂，如果要查嘅話，就真係牽涉到呢一個核心利益噶咯噃，去到咁樣，喂，你政治過硬，其實要捍衞咩啫？捍衞政府嘅利益啊嘛。 喂，如果咁，但係嗰樣嘢咧，即係如果你你都咁心虛嘅時候咧，即係習近平，你如果連汶川地震呢啲咁嘅瘡疤你都唔敢俾人刮嘅話咧，你就唔好話你自己同呢一個胡錦濤時代嘅政府有所不同，話你哋自己喺新時代，因為胡錦濤時代嘅貪污腐敗，你自己都唔敢翻門。 你自己都唔敢同佢划清界线，其实根本上你根本系一样嘅。你反咩贪啫？ 唔系你谂，你谂下一样嘢先嗱。 反贪嘅咪假噶嘛？屌！ 嗱，林郑月娥都叫做系习近平提拔出嚟噶嘛？ 系啊。 咁喂，当日喂，好多好多人都讲过，包括刘世良都讲过一样嘢咧，就系话你林郑月娥当日就系负责代表香港人走去处理汶川嘅善款啊嘛。画下画下，如果话俾你听，喂，林郑月娥同埋四川啲官，喂有啲不为人知嘅关系，咁点算先？ 嗱，即系 好恐怖噶，其实件事 搞烂嘅，仲系真系啲，系咪？咁但系咁讲啦，即系你，唉，即系我好心林郑啦。你讲咩？各处乡村各处嚟。如果你每次翻到去北京述职，你见到习大大嘅时候咧，人哋闩埋房门嘅时候，你都对你拳打脚踢嘅话咧，咁你咪话咯，即系你翻到大陆就系咁噶啦。包括我啊，特首啊。吓、啊，即系同呢一个习大大独处嘅时候啊，佢都 SM 我噶，佢都即系兜口兜面打柒我噶，呢个系国民待遇好正常噶，咁我咪心悦诚服咯。咁但系你而家就我而家我见唔到你有任何嘅担当、啊，系咪？即系包括你，甚至乎你而家你仲要做紧一样就系咩大湾区融合啊，不断喺度做紧呢样嘢，甚至乎容许呢一个。吓、啊，即系呢个阿马时亨啊，叫人哋翻去即系大陆咧去置业、哦。 系啊， 当我哋香港人，你系咁叫香港人去翻大陆置业啊， 坐高铁 国民待遇嘅时候啊， 翻香港啊，又香港翻工， 又话享有呢一个内地公民权嘅时候啊，咁我哋要开始要谂、哦，咁样公民权系咩权啊？系拳头嘅权啊嘛，唔系权利嘅权啊嘛。系嘛？即系我做大陆人嘅话，喂，我系会俾人饱以老拳噶嘛？系咪？咁你做埋佢啦，大湾区人冚家铲。 唔系，但系更重要一样嘢，佢其实利用大湾区系要令到香港人习惯大陆嗰一种冇私隐嘅生活啊嘛。你谂下，喂，佢讲紧大湾区融合，第一样嘢系咩啊？就系、是、支付宝同埋微信支付就开通俾香港人啊嘛。喂，对于香港人嚟讲，喂，你用支付宝同埋微信支付系建基于咩啊？系纯粹建基于你懒嘅啫，而唔系中国嘅嗰个银行系统差。喂，你谂下，如果香港人系稍为注意一下。自己嘅私隱嘅話，八達通都少用啦，係咪先？ 同埋就係我而家你無論係高鐵又好啊，港珠澳大橋又好啊，我哋各種即係同大陸嘅唔同嘅交往啊，即係呢啲交易啊，嗰啲deal咧，全部都係唔係一個公平嘅地位去做對等嘅交易噶嘛？係咪？大佬，即係你明明俾人揾笨柒噶啦，即係呢個高鐵係嘛？哇！你去到臨門一腳。就嚟開通嘅時候，你先同佢講話啊，你唔可以買大陸嘅直通大陸嘅呢啲咁樣嘅車票嘅，係嘛？如果你要買嘅話，你要俾100蚊手續費嘅。喂，大佬，喂，連呢一個田北辰都睇唔過眼啦，係咪？千億買配菜，咁你仲有喎、啊？你個陳凡仲好意思擘大眼講大話嘅喎、啊？啊，仲喺度话即系票价好有吸引力嘅、哦，即系摆到明 系好有吸引力。 即系你去广州， 叫你 去广州南嗰程，你去番禺嗰程要260蚊噶啦，已经系啊，即系你而家直通车嗰程，你先150蚊。哇，你都同你讲，即系好有吸引力。佢仲离谱嗰次就系话高铁快过飞机啊嘛，系咪？ 其实最快你就学孙悟空，瞬间移动。佢講到咁樣，其實就 喂呢啲咁嘅柒頭，即係最廢嗰個廢官咧，即係就係呢一個即係呢個政制及內地事事務局呢、這個聂德权，喺呢個記者喺香港嘅記者俾人打柒咗兩次之後，佢講過啲乜嘢啊？喂，內地事務係你管嘅、哦，喂，你諗下，政改已經唔使你搞噶啦，政制啊已經唔使你搞噶啦。你应该出少一半粮噶，你应该系喂，连内地事务你都唔捻关你事啊！我睇佢样，哇，大佬，佢真系佢成副样咧，真系好似一百毛嗰个专家的神咁样样噶。 唔系，但 呢个废官系 你系睇翻转头系咩咧？就系话成个林郑政府咧，佢喺欺压小市民嗰度咧就最积极， 最打得啊嘛。 但系问题咧，当你讲紧咩政制事务啊、国际事务嗰啲咁嘅嘢，佢 边有国际事务啫？ 系废嘅 吓。 唔係咁，林鄭都有出席啲國際會議嘅，咁都講講過兩句。 你做花樽咯，咪真係做花樽咯，其實就 是、就係咁嘅咋。 妖垃圾到雲，講真真係好咁啊！即係呢啲咁嘅垃圾人，唔唉，真係講得耐都嫌嘥氣啊！我哋轉頭翻嚟，真係講下呢、這、一個真係國際嘢啦。 嗯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